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，特别炫，还特别有文艺气息。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，FM 96.9，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5175-2200，5175-2200。 东京116.3度，北纬39.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我的记忆，我的调频。 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，一直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把心看透，

政治是什么，民主怎么做，看你服气不服气，五十一比四十九，国语和台语，闽南或河洛，看你在意不在意那些古老的传统。 哔哔哔哔巴啦啦，哔哔哔哔巴啵嘞，哔哔哔哔巴啦嘞，哔哔巴嘞。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，你不能这样 前，你是怎么了？

现奇迹，只要珍惜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心坎，如果